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真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。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我们的 FM 九八六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呀、啊！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呀、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汇制而成。什么袁国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呀、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快点。 涂李琛和马明奇两个人已经收到各处送来的抄单，二仪门旁10几个抄手都坐在矮凳子上掌管抄录，算盘子儿大的下雨般哗哗直响。见红石出来，二人同时迎上来。涂李琛笑说：“ 三爷，清单立时就出来，方才福晋传过话来，正殿东侧的8宝琉璃瓶是他乌雅氏家的。”是太皇太后当年赏给他娘家的，但又是御赐物件，请爷示下怎么办。 哦，这么快就出来了？ 红石从书吏手中要过几份抄单，在手里倒换着看。 那不算什么违禁忌讳物，孝成老太后赏给我母亲的，我母亲记在家里也好多件呢，造册上另加符记就是了。 因见红旺几个人仍旧涕泪滂沱的伏跪在冰冷的砖地下，走过去温语地说道：“ 弟弟们起身吧，我们公事说话就完，你们还该去照看你们的父亲，该叫你们出来送行，自然有人叫去。” 带洪旺他们去了，洪石向马明奇说：“ 大约总数值多少银子？这会子也理不出账。不过皇上要问，我不能说不知道啊。” 啊，哈哈哈哈，八爷的东西有条理，好轻。绸缎是绸缎库，贡品是贡品库。玉器、瓷器、珍玩、古董、家具、金银、钱，都各自有库有账，一丝不乱。这里的兄弟一人得了200两银子，也没有敢再贪心大胆的，账银账物，相府就疯了。我粗估约了一下，除了皇上赏的私财，在200万两上下，各处庄子有13座。银号、当铺、古玩店27处，不计在内。这里账上 约值600万上下。贝勒爷跟皇上估个700-800万，不至于出谱的。 嗯，也就这个数。 红石知道允寺在东北还有挖人参加金矿税2项收项，私财绝不止于这一点，却也佩服他这么短的时间思略得明明白白。阴笑着说， 哈哈，哎呀，我连个零头也不及他的，他出手大方，自奉还是节俭的。当年抄13书，总共才抄出来10几万两。就是兄弟一样的俸禄，会经营不会，也是天差地别呀。 说着，由马明奇和涂里琛带领各处库房查看，又亲自封了银銮殿。看看天色将近黄昏了，便指挥着众人离了连亲王府，又关照涂里琛说， 阿爷还是王爷，并没有革职，这里守护的人不可缺礼，更不能动蛮。八爷家家产都封了，要遣散些家人，这都是理所当然，不要擅自搜查扣留。你的人无故惹是生非，仔细我识到你。 说罢他升轿去了。一天的惊心骇目的喧嚣过去，连亲王府一下子沉寂下来，没有灯火，没有人影，连守夜的更夫也没有，到处黑黢黢的鬼影幢幢。允寺自倒卧在东书房的檀香木榻上，魂似做了一场噩梦，由着红石出去，由着儿子们进来，由着福晋乌雅氏带着姬妾婢温们进来，不吃不喝不言语，连叹息和眼泪也没有，只痴痴望着雕满西番莲的黄杨木天棚。一家子20几口人，儿子们跪着，乌雅氏坐着，其余的人都是满腹心思的侍立着，仿佛都身处荒野深山中的古庙里，听着外面春风掠顶而过，外面的一切都好像和这屋里渗人的气氛相呼应。墙上头去碎的枯草在风中丝丝颤抖哀鸣，刚刚发芽的柳条在风中慌乱的婆娑起舞，一声声铜马叮叮咚咚的从檐下传过来，更增添了人们凄凉无主的心绪。终于允寺开口了，声音平静的像刚刚睡醒的人， 都凑过来一点。 人们互相望了一眼，向榻边挪动了一点。乌雅氏亲自给允寺端上一杯暗红的水， 王爷将就着点儿，这是一碗参须汤，走到哪山唱哪山的歌，老爷你也不要太放不下。屋里原存着2斤老山参的，天煞的们查看了就没了影了，落毛凤凰不如鸡呀，这是他娘的什么世道啊。 说着他哽哽咽咽的就放了声了。他是老安亲王的老生女儿，由康熙指配给了允寺。允寺的生母梁妃是内务府新者库浣衣奴出身，倒是她嫁过来反而无形中抬高了允寺在兄弟们中的地位，因此平素最是骄纵，魂也不把允寺放在眼里，家里人暗地都叫他王府太后。如今家败世尽，他才觉得自己娘家毫不足凭，这个王府离了允寺原是一文不值啊。乌雅氏当下就哭了， 这都怪我拖累了你呀。 他的这个话是有来由的。康熙47年第一次废太子，群臣举荐允嗣入选东宫，康熙为此专门下了一道诏谕给儿子们，说允嗣寿薄于妻，妻为安亲王乐乐女，嫉妒行恶。其实啊，暗含的意思实指允嗣怕老婆，主宰天下恐怕有女主当国之祸。允嗣从此就再也没有翻过身来。允嗣听了淡淡的一笑， 别这样，其实嫉妒为嫉妒，你清楚我明白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。哎，我是树大招风才高震主的罪跟你不相干的，圣祖原本只为惩戒一下太子，举荐不过是幌子，没想到满臣文武都推举我，他老人家吓坏了，以为我有篡权的心呢。他咬了咬牙笑了笑，我也自认不是当皇帝的料，可他老人家给我们选了个什么主子啊，每天心里都在打算盘怎么能多从百姓的身上捞钱，扣火耗，催亏空，士身当差完粮，连讨吃的人头税还有我们满洲人每月那2两的月例银子都打到算盘里去了。我好歹是个总理王大臣，总不能看着他把满朝文武赶得鸡飞狗跳走投无路吧。我为人中之杰，并不留恋他这五斗米，说到根子上，他就是嫉妒我，嫉妒我得人心，他连个女人也不如。他脸上泛起红晕，激愤地说着，但很快又平静了下来。哎，不说他了，说他让人心里头更恨更悲，像他这样的民贼毒夫，天不会照应的。哎，还说我们的事吧，福晋是不相干的，顶多逐你回娘家，你一定把儿子们带好，不管是你养的不是，都是我的血脉，他们成人了，我活着死了都是安然的。他话没说完，屋里头已经是一片嚎啕之声。乌雅氏边哭边说，我的爷，你怎么说这个话呢？那个杀千刀的，他还要把你怎么样？我是死是活都是要跟着爷的，老天，老天哪，你好歹睁睁眼哪，哪见过鸽子这么整治兄弟的。 都别哭了，听我说。允嗣低声一吼，哭声立止， 听说我改封民王了，据我看这不过是一步棋分成两步走，他不把我整死或整疯不会撒手的。你们谁比我知道我这四哥呀，所以百事要有预备，预则立，不预则废，万一我圈禁，何苦的你们都搭进去白牺牲呢，只可跟着两个人伺候也就是了，我看就是紫燕和香烛两个通房大丫头吧。你们说实话，要勉强我宁可再换人。 话音刚落，踏边捧金质的两个丫头已经扑得跪倒，磕着头连哭带说， 我们都是讨吃的出身， 也把我们从人牙子手里买出来，如今老子娘都成了人上之人了，就是死了报得您的恩嘛，天爷不会亏了八爷这样的好人的，奴婢们死也不离您半步。 允四一阵的欣慰，他当然相信紫燕和香烛的话，进连亲王府当差就是为奴，也必须是受过他大恩的。他一生乐善好施，扶危济困，人称八贤王，又有叫八佛爷的，就是这个缘故。当初怎样照应这两个丫头，都是顺情而作，早已经忘怀了。此时见他们感恩图报，允四心里头一阵阵暖融融的。吴雅士在旁拭着泪， 唉，难为你们两个了，不过事情还在可知不可知间，要真的那样，其余的人都跟我娘家去，总不成他还株连到岳父家。 允四听了只是摇头， 我知道你还有几个提己钱，不过百十万吧，你落魄回门，娘家人脸色也是不好看的，依我说娘家站得住的，带银子回去，只算借住他们房子，孤苦无依的跟你，其余家丁仆妇我现在就要全部遣散。 啊，全部遣散？所有的人都愣住了，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紧迫严重。洪旺是长子，十五六岁的年纪已经完全懂事了，跪前一步， 父亲，这么着太扎眼了，事情还不到那一步，容易起流言的。皇上本来就疑心重，这时分动作越小越好。 允四心酸的一笑， 到那一步再做就来不及了。好孩子。 允四翻身坐起，从枕下抽出厚厚的一叠银票，在手里掂了掂，自失的一笑， 人呐，最好是有权，有了权，什么银子、美女、华堂、名声都会不招而至，其次就是有钱。昔日祖龙礼尊八寡妇，还不是因为他富可敌国吗？超去我800万，这里还有1000万，我要全分了他，今晚分了，明天全部带走散了。我叫他抄，我叫他挨门挨户的抄，这个无药可医的钱牢。 众人此时无不目瞪口呆，他们谁也没想到允四平日口不严厉，手不沾钱，竟会亲自掌握着这么大一笔活钱儿。正发怔间，允四将那把崭新硬挺的银票一分两半，一多半交给了乌雅士。 这是咱们自家人的，由你分派，穷的就多点，富的可以略少点。 他略一思忖，对紫燕说， 你去叫何柱，叫他和管家丁金贵带着二层管家们都来，在月洞门口听吩咐。 紫燕轻轻地答应着，蹲身一扶便去了。福晋已经满脸是泪， 好爷，我们这个家今晚可不就散了吗？ 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来时各自飞，夫妻尚且如此，何况别人呢？其实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，别说这家， 这朝、这代、这国、这世界也有灰飞烟灭的一天。 好了，外人就要来了，你体尊位重的，不好看相。这里只留紫燕、香烛，还有你。何柱来了，由你分拨银两。 因见紫燕带着何柱进来，后头陆续的跟着十几个二管家，最后是老管家丁金贵押后进来，允四便命洪旺 送你娘姨太太们回去。丁金贵等人垂手侧立着等洪旺等人出去，这才率管家们向允四请安。 丁金贵说道： 奴才清点了一下，通府里人听爷的吩咐没有外出的，只西院茶库里三个小子裹了些钧瓷茶具逃了，还有东院东书房伺候的有八个人告病的，东院刘家的最混蛋一家四口跑了个精光，外门房憨牛他们几个商量着要一个一个找回来，叫他们跪死在爷的书房前，是奴才按住了不叫他们妄动，这是见真章的时候了，判主逃跑，奴才总归要拿来打死这些畜生。 你们千万不可这样，要真的忠于主子，就得听你主子这话。我是个施恩不图报的人，留是你们忠义，走也必有走的道理，非但不许追打，每家都还要铸500两盘缠银子。 允四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，温和地扫视着他这些家政纲纪。 我与外人尚且记恩不记过，何况自己家人呢？何况这种时分，不但现在，将来你们遇见也不能造次鲁莽。 他说完喘了一口气，接过香烛捧过来的茶呷了一口，将要遣散家人各奔前程的话一长一短地说了，接着又说： 哎，我想了一下，这350万两银子，单身奴每人5000，成了家的每口4000，我的家生子奴才每人8000，太监每人6000，剩余的我自己留10万，你们十几个把剩下的还有20来万吧都平分了，不图个别的，服侍我一场，留个心眼儿。我不能学前头执亲王把着抠着舍不得给下人，都让人家抄干净去了。 允四说话间，众家人已经哭成一片了。丁金贵连连磕头，声竭气焰地说道： 爷，您糊涂了，您叫我们都当不义奴才吗？死死活活不过一条命罢了，我们要什么钱呢？爷您放心，您走到哪一步我们都跟着，咱就是种庄稼，我们主仆们养活不了自己吗？好我的糊涂主子。 你们的爷饱读经史不糊涂。允四眼中泪水转来转去， 我这是仔细思量过的，天性我过得去这一劫，见面再容易不过，我要过不去

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何柱儿是康熙四十七年到允字府当差来的，他原在玉庆宫废太子身边当总管太监，眼见满朝文武一致推举允祀成为东宫，自愿投靠了允祀。九位阿哥争夺帝位，他以连亲王府总管太监来往于各个王府，周旋于紫禁城中，也是雍正眼中一颗小钉子，名气这么大，自然难脱此厄。他此时却也沉得住气，忍着悲愤抗声说道： 奴才压根儿也没打算过什么出路，银子奴才也是不要的，平素也赏得足够他们度穷的了，他们也得远走高飞才成呢。再说了，奴才陪着爷吃官司做圈院，咱爷们手里也得有点钱不是？ 允祀想了想， 哎呀，你说的虽是，照雍正的秉性，断不会发大善心叫我留那么多体面人的。你没见十四爷跟前的乔引帝吗？银子你还是拿去，你有这片心也就不枉了我素日疼你了。你跟别人不一样，身带着残疾在这府里伺候差事，有时为遮外人的眼目，我还得拿你做法出气。你这一辈子苦啊，不容易呀。 可话没有说完，何柱儿已经出了隐痛了，公鸭嗓子饿了几饿还是哭出了声，似断似续，似忧似怨，在这漆黑无月的王府中荡送着。隔了两天，军机处拟了旨意颁发了下来，废黜连亲王封号，允祀改封民王，允堂和允提则压根一字不提。此时允祀的抄家清单刚刚转到运松轩，允堂和允提的还没有报上来。雍正派十七阿哥义亲王允礼前往传旨催办，他自己坐乘舆回紫禁城，到奉先殿、承乾宫等处捻香告祭康熙处置弟弟缘由，又学到大觉寺为允祥进香添寿。回到畅春园已经是午初时分，听侍卫德楞泰说，张廷玉、方苞和朱氏都还在露花楼议政，没有退朝，便传膳赏了一桌过去，自己叫小厨房御厨现炒了几个菜，一边进膳一边随手翻阅。还没有吃完，高无庸进来禀报： 十七爷过来脚趾，主子这会子见不见呢？ 雍正隔窗一望，果然见云里弓着身子站在丹池之下，便笑着说： 老十七啊，竟那么站着不累吗？进来吧。 云里脚步如风的走了进来，他今年二十七岁，康熙的儿子们大多身材颀长，唯独他个子矮，常年在塞外练兵，小腿也因骑马变得稍微有点罗圈，敦敦实实的，脸色又黑又红，好像浑身都用不完的精神。云里进来，规规矩矩的给雍正打了个签行礼，笑着说： 哎，臣弟的差事办完了，先去的运松轩，三位相公正在领宴， 我就没进去。我想先来回皇上，说不定也能饶点点心垫垫饥呢。 那你想的不差。 雍正哈哈大笑，他的情绪显得极好，用手指着案上的菜对高无庸说， 这个都撤过去赏你十七爷，朕只用这盘小豆沙馅包子。 高无庸忙答应着，连条盘端过来放在了云里面前的鸡上。云里看的时候，是一盘宫爆青椒野鸡，一盘芹菜豆芽，一盘烧三样，一盘酱蒸鹿口条。除了芹菜豆芽，其余的似乎只是动了动。四盘攒着中间还有一海碗的鸭骨汤，另有一碟放着十几个饽饽。喜眉笑眼的他就说，臣弟今儿起得早，这会子真饿了，我可要放肆了。说着夹起一大筷子鹿口条，油卤卤的塞进口中，拿起饽饽一掰两半就着，鼓着腮帮子一顿大嚼，瞬时间风卷残云，吃得精光。雍正见他吃得香甜，将自己的豆沙包子也赏了他。云里一躬谢恩，顷刻之间又了了账了。雍正笑了， 亏你还是天皇贵胄，这么饕餮谁和你争吗？饱了没有啊？没有饱，朕再赏。 云里满意的用手开了一下油光光的嘴， 皇上见笑了，这是带兵带出来的，我和古北口中军将领一个锅里搅勺子，吃起饭来那哪里是人呢，竟是一群狼啊！独我一个人细嚼慢咽，叫人家笑话我是个公子哥，慢慢的也就惯了。十三哥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在外练兵弄坏了胃气，才落得一身病的。其实皇上不晓得，下头兵将啊，最怕训练，倒是不怕打仗。打仗有好吃的，也没有早起操演夜半集合，冷练三九，热练三伏，这些规矩，情吃情打仗，兵士们最高兴了。所以有句口号，天不惊地不惊，死不苦打不疼，就怕没事胡折腾，三九五更穷练兵。 他一头说，雍正笑得前仰后合， 你怎么就没有吃坏了胃气呀？朕瞧你比走的时候更壮实了。 胃这东西啊，底气壮越吃越强，底气不壮越吃越黄，个人禀赋不一样。十三哥比我心思重，他就吃了这上头的亏了。 雍正又笑了一阵，觉得浑身轻松，盘膝坐了炕上。因见尹帝又过来，便说，说正经事吧，尹帝啊，给你十七爷倒杯茶。阿奇娜和赛斯黑都有些什么话呀？ 云里虽然回京不久，但已经知道乔尹帝不是一般的工人，欠身接茶，笑一点头，回奏雍正。 臣弟先去见了十六哥传旨，十四哥已经迁居寿皇殿了，他那里几次迁徙已经空空如也，怕寿皇殿那边家具日用物少，我到关照内务府按被子位置再给他添置些。阿奇娜已经几天没吃饭了，躺在床上听旨，只笑了笑，一句话也没有。赛斯黑接了旨也谢了恩，神态很是倨傲，说皇上是至尊圣人，还会说错了我吗？说的都是。 我还有什么话说呢？只请你这台面上的阿个爷带奏，我如今万念俱灰，请允我削发出家，如果罪大难赦，我自请明正典刑，以色国法，幽居困禁，像大哥那样疯疯傻傻招人可怜，还不如死了的好。雍正听着脸色又阴沉下来，握着茶碗盖的手指都捏得发白。 还有什么话你只管说。 别的话是没有了。臣弟从九贝勒府出来，遇到涂里琛，说西山善捕营寻邑，拿住了两个可疑人，自称是十二爷的门人，去十二爷府核对，府里没人能认得，行李里头夹带着两封信，一封是梵文，一封是汉文。汉文的上头言语十分暧昧，请允禄辨认，说像是老九的笔迹。梵文的没人能认的，我都带来了，请皇上过目。说着他从袖子里头抽出两份通风书简，双手递给了雍正。雍正先抽出一封，却是那封梵文信，勾画曲连如同天书，有点像清真寺里的波斯文，又有点像钦天监档案存书里的英吉利文，好像还揉着一行藏文，颠来倒去瞠目凝住，竟是一字不认识。看那汉文信却十分简单，王无天地锦石，即以盖世之气，拔山扛鼎之勇，百战皆胜而终困垓下，以鬼道终书庶子，夷天亡之，非战之罪也，事机已失，空帐无盖，勿作虎杖于歌，儿女情长之态，以此敬血仇心而已，知名不惧。雍正呆了半晌，捉到的送信人呢？着了没有？内务府的人认出来了，一个叫毛泰，一个叫童宝，都是都是塞斯黑府里的。臣即在内务府后衙严刑加训，两个人都招了，是塞斯黑写给允娥的信，那封西洋字的文他们也看不懂，说是允堂在西宁的时候阿奇娜亲手造的，为通信息方便，和塞斯黑允娥各持一本一码。我又赶紧查阅他们的抄单，里头却没有这本一码，谁也弄不清这信里头到底说的是什么。雍正心里暗自思忖，此时再去搜抄这个译文本，十九要扑空，更会有人说自己残忍刻薄，即便译出来，说不定案子牵连得更难处置。思量着冷笑了一声，心思一点不难猜，都无非求死，让朕杀掉他们，落个暴君名声。炎帝啊，就是你这当下人的在旁想想，还有半分兄弟情谊没有？他冷冷地扫视了一眼大殿，起身夺至案前，圆笔在纸上击书谕旨：此二件发尚书房军机处及六部侍郎以上官员看，从来造作言语防人察觉，为敌国为然。允堂前在西宁，未尝尽其书札往来，向至别造字体，暗藏秘密， 不可令人共谏也。至塞斯黑，既允俄书，事机已失，其言犹害人，此其可以因为卑鄙改之也。而诸大臣一之奏朕。他刚放下笔，外头便听张廷玉的声气，似乎在问太监守门：皇上进膳了没有？进得可香啊！便知几个人过来谢恩来了，头也不抬的说道：你们都进来吧。云里忙也站起身来，却见额尔泰也跟着方苞等三人进来。五个大臣点头一会意，张廷玉等人又复行礼，雍正命众人坐了，吩咐引帝赏茶，接着说：其文可共赏。云里带了塞斯黑两封信，你们这些饱学大儒不妨开开眼。朱氏头一个看完了，递给了张廷玉，在椅中一欠身说道：皇上，事情是明摆着的，人人都晓得厄齐纳这几个人觊觎大位，20年如一日，弃而不舍。您就再多一点证据，也增加不了什么。如今每天接几十封奏章，不是弹劾，就是调陈，总无外乎怎么拂陈他们的大罪，建议如何处置。皇上，无论如何，这只是一件案子，它毕竟不是政务，朝廷的思路还是应该放在天下大事上。张廷玉也说：是啊，塞斯黑这案子不宜大张旗鼓，这其实是老案子里头的新枝节。方苞接口说：他们摆这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阵势，就是要朝廷心里头眼里头盯着他们，顾不得办别的事，横了肠子和您死挺硬顶。一句话，求乱，乱中再生事，新政也就耽误了。雍正听几个人虚化分析，不禁悚然而悟，仿佛要泄尽胸中的欲火，他长长吐了一口气，冷笑道：哼，朕也正在想这事儿，我们君臣可谓不谋而合，这样由云直允禄承办这案子，军机处别的人就不必专门过问了，军机处要督责各省新政推行，当作第一要务来办。额尔泰，朕已有旨，叫他拿出云贵两广改土归流实施办法，然后分主次一条一条的下旨叫地方去办。这当中有什么造梗阻的，你们随时商计报朕。春荒就要到了，山东、安徽、江西去年有几处水灾的，前头已经有旨，由湖广调粮，催问一下。调去了没有？菏泽县令奏上来一份报荒折子，他那里已经饿死人了，已经把粮库底子都翻尽了。施世伦在两湖任总督，他手里有的是粮，再特拨3万担去菏泽，除了人吃还有种粮呢，饿死老子娘不动种子粮，这不是玩的。他喝了一口水，猛地想起乔引帝是山西定襄人，又说：山西雁门关、定襄、五寨几处闹了雪灾了，夏廷济给山西巡抚亲自去看有没有断炊的，就地赈济，免去山西通省的钱粮。几个大臣互相看了一眼，山西雪灾并不大，只是压塌了几处民宅， 倒是甘肃旱灾更加吃紧，怎么特地关照呢？允禄陪笑着说：“ 山西巡抚鲁峰已经奏上来，晋北收成中平，晋东南是百年不遇的丰收，他们不缺粮。京师每年也要400万担，年年要从江苏运来，所以军机处意了，从山西调拨100万担给松松担子，现今再免山西钱粮不合适啊。” 张廷玉却摸透了雍正的心思。 十四爷说的是啊，奴才以为不必免山西通省钱粮，着他们加以抚慰受灾的府县，务使百姓感慕皇恩就是了。 允禄还要说话，一眼瞧见乔引娣执着饮水瓶侍立在旁，顿时恍然大悟，一笑点头说道：“ 横陈虑的比我要周到。” 雍正盘膝坐得双腿发麻了，下炕背抄着手来回踱着，一边思量一边说：“ 河南乡试秀才罢考，看似是对田文静，其实指的是官绅一体当差纳粮，是吗？多少辈子老规矩，一人得道九族升天，大小是个近身就不当差不完粮，这么大甜头没了，有些人死也不甘呐。田文静不能说没错，但有些正牌子科名出身的官不服他这杂图官，从中挑拨生事也是有的。方苞可以写信给田文静，就说已经有旨命宝亲王亲赴河南了。另外李福也奏田文静苛捐杂碎太多，而且蹂躏读书人，李福也系朕的亲信大臣，不会哄弄朕的。你不要提李福的名字，只说事儿，让他据实密折奏上来，有不是处朕自然指点他，不要叫外人笑了去。 雍正在殿门上舒展了一下身子，大约从允祀的案子里跳了出来，回到了日常政务上，他的心境陡然豁亮了许多，用久病初愈一样的目光凝视着万木复苏的畅春园。时当三月季春头，正是四季中最宜人的时光，园中所有树木都已经抽出嫩焦的芽剑，篱笆边的迎春花像无数灿然发光的黄星星攒簇在一处，牵牛藤无声无息地攀着斑驳的老墙，已经爬到它的中间了，无数不知名的小花在绿茵茵的绒草上星罗棋布，融融的艳日中引来了小蜜蜂，呢喃耳语的紫燕在檐下穿来穿去，衔泥筑巢，发出叽叽的叫声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